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到最 Happy Friday， 呢几日食极都唔驚肥，我係小张张。 哇，喺到咗星期五啦，开心到啊，成个人都唔知点讲乜嘢好啊。一路戒备信号同埋浩然，你经过完正式下搵啲嘢讲下啦，我係小睿睿啊。喂，到你。 极短篇童话故事。今日係童话故事。唔好咁啦。好耐好耐以前有两隻青蛙。他们相爱，一只男青蛙一只女青蛙，然后一年后他们生了一只小青蛙。那个男青蛙看，咦，为什么就是癞蛤蟆的，就对青蛙妈妈大兴问罪之师，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生一个这么核突的癞蛤蟆出来。青蛙妈妈跟他说，其实呢，我在吃你之前呢，我整个蛹来。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10点17分，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虽然仍然悬挂，不过这个风应该就不会骚扰我们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5%。你又知唔知一样位特别靓仔嘉宾，同埋亦都有车路的士同埋点唱时间。 球多一日天堂，不過地球有時太熱都可以係地獄嘅。咁啊喺呢幾日咧個天氣，大家感受到咧，即係嗰種叫酷熱啦嚇，消暑唔到嘅感覺啦。今日咧睇到個新聞，佢話咧喺美國嗰啲海域啊，有啲地方咧個高温海水持續有幾個鐘頭咧係破曬紀錄，因為去到37.61度。 滾水嚟， 滾水 嚟， 又未到滾水嘅， 因為40度嘅水，我覺得好熱嘅啦，沖涼。 但睇咁就真係覺得好熱。 係啊， 嗱喺屋企咧，我有時咧慣咗咧就沖開半暖水，但我發覺呢幾日咧其實都唔需要再開嗰、那個。 你一開水又基本係暖水嚟， 係熱水啊， 係熱水， 黐 線。即係有時如果啲水管曬到好熱嘅時候咧，沖唔到嘅嗰啲水係超熱。 喂，嗰陣時煲水咪可以慳翻啲電咯，啲水已經暖暖地。 有時我會覺得係咁。咁样咯，即系譬如可能你夏天嘅时候你唔需要煲水啦，咁但系到冬天嘅时候你搵嚟开翻暖气咯，即系你都系会有一样嘢会令你用电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会亦都有一样嘢会令你悭翻电咯，而家冇可能需要煲水噶啦，我就有一日我就知道，咦，我系咪开咗热水炉咧？因为我屋企更加夸张啦，扭出嚟嗰啲水嘅话系热水嚟嘅， 垃圾垃圾， 因为晒咗一日啦， 系啊， 系啊，好舒服啊，冲凉。 你中意咁熱、啊？ 我唔中意，但我冇辦法啦。我可以点啊？如果摊出嚟吹凉佢咩 ？run 一阵可能会好啲， 咁咪嘥水咯。 咁咪嘥水咯，我唔会咁做呢样嘢。 我都唔会，嘥水浪费。 先听新闻都讲啦，即系而家个国家都谂紧点样可以即系救一救个地球，因为嗰啲日子好似越嚟越近啦吓。我 讲咗好耐噶啦， 呢个七月系全球最热嘅一个月份，系啊，破晒纪录。 冇错， 系啊，我听讲咧西澳嗰啲海豚咧， 你听边个讲啊？听嗰啲 新闻 海豚啊？ 新闻。全部都罹難。 嗯， 咪你諗下啲海水咁熱嘅時候，啲魚煲喺裏邊 迷失啊！佢哋都迷失曬啦，可能即係太熱令到佢哋咧，即係頭暈眼花。 有好多嘢會引申到嘅問題啦，就係其實可能講緊即係地球暖化，咁跟住就會北極啊、南極呢啲冰融曬，跟住有啲比較低洼嘅地方嘅話，又會被淹沒，咁又會有極端嘅天氣。其實呢啲嘢我哋大家都知道好多噶啦， 係啊， 講咗好多年噶啦， 係啊，快啲搞翻好啊！ 冇錯，氣候會議都已經開咗好多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系真系，当你真系咁热嘅时候嘅话，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嘢咯。你知道我系呢个环保小先锋， 我知道啊。 但系呢排嘅话，我都真系冇办法唔开冷气咯。 我开咗冷气我都唔敢被啊，因为好热啊。开咗冷气我都觉得热。 我唯一一样嘢，我觉得可以做到嘅就系尽量将嗰个温度校到去到26度，我觉得反而几得意。因为当我屋企去到36-37度嘅高温嘅时候嘅话，我原来26度我 系 觉得好凉噶。 系啊， 因为相比出边系。 系啊，但系如果你唔系真系咁高温。嘅时候，你会觉得嘅就我去到起码22-23，系啊！我而家真系试过就系屋企嗰度开到26度嘅，我觉得哇入我间房哇， 冻添啊！ 雪柜真系有冻一冻凉一凉嘅感觉，真系嘅，好奇怪。 希望快啲过啦， 希望快啲过啦吓！咁啊喺咁嘅热嘅天气之下咧，有时咧我见到啲人仲跑步咧，我觉得我好佩服佢哋嘅，即系有时咧啲一两点咧，即系仲系好晒嘅时候咧。建議大家即係諗諗先，即係如果跑步，雖然有啲人每一天都 keep 住要跑步，但我又諗啊，點解調緊呢個咁猛太陽嘅時候嚟跑咧？咁啊， 型啩，其實 唔好，因為會中暑嘅，因為係你嘅身體嘅問題，散熱唔到嘅話係可以好大件事。 同埋嗰跑步咧，都唔係每一個人都適合嘅。嗱，我試過好都好幾年前啊，試過有一次咧，從來冇運動，突然間有一日咧，心血來潮走去跑咧，跑跑咧好似有少少。永永地咁样吓，咁啊呢一样嘢咧，中意跑步嘅就会好喜欢啦。咁啊有个新闻咧，就有个男仔同个女朋友咧都交往咗2年嘅啦。咁啊而家咧同居紧，感情都好稳定嘅。啊个男仔一个跑步嘅爱好者，咁啊经常跑啦，有时都会有啲感染嘅。譬如举个例，阿小强嘅好朋友咁啊女朋友咁啊，可能中意整嘢食咁可能咧慢慢咧又感染咗，你又中意整嘢食。 唔会， 举个例啫。 咁你中意食嘢咁样，跟住系啊，你屋企嘅另外一半啊，中唔中意食嘢啊？ 中意。 系啦，咁呢个男仔又中意跑步啦，就报埋一啲叫马拉松比赛啦。咁啊，个女朋友话：，不如我又试下跟埋你一齐跑啦。咁样，如果你系男朋友咧，或者如果你睇，你会唔会跟你男朋友做一啲你唔系好擅长做嘅嘢嘅？例如啲体能上嘅嘢，会 冇得跟嘅。即系例如冇啊！我而家有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就系我男朋友系攀石嘅。我试过啊，我冇办法能够做到咯。系啊。 点都冇办法做到，即系佢点样专人指导我，或者佢啲朋友点样，佢就嗱呢嚿捉呢嚿，你就挨只脚上去，你系做唔到就系做唔到， 系啊， 因为我觉得有某啲运动其实佢个门槛系颇高嘅，攀石就系其中一个啦，因为唔系咁容易见到你即系啲石嘅啫，你上到去嘅时候咁近距离，我系唔知啲手系摆喺边度噶，啲脚系可以掹喺边嘅，第一你睇唔到，第二嘅就系你嗰个体力其实佢全身都要手啦、脚啦，所有嘅地方你都要 用力， 用力，仲要系努力。你其实好多时候你系靠你自己要谂，究竟我可以点样？百花百门，其实条线就系喺度噶啦，但系可以有好多一千种、一百种嘅方法可以上到去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唔得就系唔得咯，即系你需要嘅就系你又要体力啦，你又要明啦，你又要识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好难咯。咁冇啦，我而家已经系接近放弃咯。佢虽然佢成日都仲叫我去，因为其实硬件软件都喺晒度啦嘛，你只系去就得啦嘛。但 系 我觉得 好嘥啊， 我觉得好冇面，你知唔知啊？系一嚿都 有几高噶？我想问爬一次，即系有冇三层楼？ 冇讲话高唔高嘅，即系其实有啲系玩高嘅，有啲系玩嘅系啦，冇错。咁但系就即系我嘅理解啦吓。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是，当我觉得仲要去忍受嘅就系，当你喺度爬紧嘅时候，有好多人企喺你后边嗰度望住咧。 有冇字字窒窒啊？ 因为嗰条路线，嗰条路线嘅就系你喺中间度攀紧嘅话，其他啲人就要等你落嚟嘅时候，我先至再爬，可以攀噶嘛。咁所以你就哇，后边嘅眼光系会令到你不飙晒汗，你明唔明啊？ 明啊， 系啊。咁啊，心谂佢就可能就话审犯落嚟啦，点啊？即系嗰啲咧。 跟住仲有个大哥攞啲嘢喺度泼辣泼辣。 喂，你攀过未？我屋企嗰个商场咧有一个攀石墙，但我都冇勇气玩。我成日觉得只脚要好有力先得，即系你压住嗰粒嘢，跟住仲要压喺第二粒，一路咁爬上，真系。 系啊。 好啦，咁有啲嘢咧睇又好似好容易啦。咁呢个女朋友咧就跟个男朋友报咗名，咁男朋友就话：喂，你报完名你要 train 噶，即系你要 每日跑。 但佢女朋友咧就经常得啦，咁样就瞓觉，食嘢食嘢咁。好啦，到跑嗰日咧，咁啊跑咯，一跑两分钟咧，女朋友就唔得啦。好辛苦啊！你陪我休息啦，咁样。但系呢个男仔自己 set 咗个目标咧，就希望27分钟完成晒成个嗰个旅程。咁所以佢话唔得，我唔等得你啊，咁样。你再休息一阵啦，咁样。其实我觉得咧，咁样等系冇乜。嗱，我觉得就系等系冇意思。同埋佢坐低休息咧，佢唔会起翻身噶啦。咁啊，男仔自己有个目标，有个时间咧，就26分几，最后慢慢地完成咗啦。打俾个女仔，女仔已经翻咗屋企，同埋大发脾气，话佢掉低佢，唔等佢。 我觉得好好啊！我觉得呢件事好好啊！ 咪梗系自己跑啦， 本来就应该系咁样发生噶，啱唔啱啊？ 系啦，你唔好阻住，你身为一个女朋友，你唔好阻住个男仔做佢一个心愿啊嘛！ 绝对系，绝对系， 系啊！ 即系我觉得呢啲唔系一个好嘅女朋友， 系 嘛？你阻住对方进步，你阻住地方去对方去做一啲佢自己喜欢嘅嘢嘅话咧，呢个绝对唔系你嘅好嘅另外一半应该要做嘅嘢。 系啊，你仲要喺度 凭咩 发 脾 气 啊？ 翻屋企， 系 大小姐， 唔系你翻屋企好好啊？系啊，翻屋企好， 因为你唔得。你不舒服， 你根本就不应该参加，你都不去练习， 你都不要在这里扮就说，哎呀，你喜欢我陪你啦，你行开啦，是不是啊？不要左手左脚啦， 将那些波鞋扔出门口啦， 是啊，好像你这样，是不是买在这里就收起它，你 听不 到不要跑， 不是陪他茶楼喝茶，你不是陪他去剪头发，这件事是需要体能上，如果你平时你参加了，你又不去训练，是没可能的。 其实有时我也觉得就是说，不要勉强自己说要陪对方去做啲咩对方好鍾意嘅嘢，如果你自己唔喜欢、你扮唔到几耐嘅。 就算你陪个画画都唔得嘅。你真係唔得嘅，冇可能。 各自各自己培养嗰啲自己喜欢嘅嘢，你亦都要大方到嘅，就係让对方可以好好地去发展自己嘅所长，佢个 hobby 係咪，而唔会真係觉得有冇搞错，出咗去画画唔陪我，行开啦，死开啦。 喂， 系咪咁讲 啊？ 我好怕呢啲咁样嘅情 况。有个破绽，如果廿零分钟，佢第一定唔系马拉松，即系如果跑廿零分钟， 可能 半马 廿零分钟，十 十 系咯， 十 K 啦，应该系。 但系你点都要练习嘅，即系我觉得咧，成件事咧几样嘢，即系个女仔唔啱噶啦，肯定。第二系边一个摆上网嗰度嘅？ 我相信是那个男的， 我觉得 咁又系，咁又系无谓嘅。 你摆嚟做乜嘢咧？ 你哋两个之间嘅嘢， 散个细路仔， 系啊， 解决唔到咩？你觉得佢陪唔到你，你咪打电话俾佢拜拜咯，摆上网嗰度。 又唔至于拜拜嘅，但系我觉得 即系拜拜你条尾， 咩叫拜拜你条尾？ 行路乖乖地。 哦，拜拜你条尾。 咩？你叫咩啦？我你都系想讲讲埋下边一句啫，好。即系其实一啲咁无聊嘅嘢，我觉得我哋应该要终止呢样嘢。 系啦， 无聊。 所以我要拜拜你条尾，行路乖乖地，终结句号 ，full stop。 My dear, I 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a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指，美国方面决定不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特首办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切实履行东道主的基本责任，依照亚太经合组织的常规和一贯做法，邀请行政长官以中国香港领导人身份出席会议。发言人说，亚太经合组织举办会议有一贯规则和习惯，根据主办会议的指引，成员经济体领导人都会被邀请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道主有责任向各领导人发出邀请函，为他们出席会议提供便利。发言人认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不属于某个国家或者经济体，亚太经合组织亦都有其规则和习惯，任何东道主都要按住这些规则和习惯邀请成员参与。政府公布推出第八批银色债券，认购期由即日起至到8月9号，朝早有长者到派发认购申请表的银行索取表格。有长者说，银债利息高和稳健，自己透过手机银行购入40手，认为过程容易操作，需时大约5分钟。另外有长者觉得银债相对定期存款利息较吸引，自己以往一直都有购入银债，今次继续认购。新一批银债目标发行额是500亿港元，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保证息率5厘，较上一批银色债券的4厘为高。2024年或者之前年满60岁并且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认购。超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监测，杜苏芮的中心已经在朝早9:55前后在福建晋江沿岸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每秒50米，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指，今日是台风影响的核心时段，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将会出现狂风暴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江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当局警告需要警惕发生山洪同埋地质灾害，亦都要防范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十点，超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喺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30公里，即系北纬24.5度、东经118.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靠近福建厦门一带。杜苏芮即将喺厦门附近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當杜蘇芮對香港不再構成威脅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本港今日天氣仍然酷熱，但是與杜蘇芮相關的驟雨和狂風雷暴亦都會在今日稍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會在今晚至明日影響廣東沿岸，本港驟雨會漸轉頻密和有狂風雷暴，市民請留意最新天氣預測。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海有湧浪，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晚上驟雨漸轉頻密，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高地和離岸間中吹強風，漸轉吹西南風。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时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50点，系跌85点，总成交金额3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2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恒生中國企業68.74冇升跌，騰訊控股343.2跌6毫，阿里巴巴94.5跌9.5毫，小鵬汽車82.5升1.5，比亞迪股份267元升6毫，美團136.8升2毫，東方甄選34元升3.8，盈富基金20.04跌8仙，友邦保險77.2跌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4，日元139.36，瑞士法郎0.869，加元1.323，人民幣7.169，英磅對美元1.28，歐元對美元1.099，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32453点，係跌437点，港金報1812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49美元，卖出19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就车多。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青山公路。另外大涌桥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第4、5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我谂过噶啦，都系你翻去先。 点解啊？件事唔系解决咗啦咩？ 我而家有一个大胆嘅谂法。东北嘅嗰啲技术员工、工程师，你都见过啦。将来我要起新钢厂，肯定会需要咁样嘅人才。我想带埋佢哋翻去。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手表可能对男士嚟讲系身份同埋地位嘅象征。但究竟怎样去揀一隻手錶呢？ 好老实讲句，如果你对那个錶的故仔有个认识的话，这件事是会简单一点。因为你就揀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看它的价钱，不是只看它的设计，不是只看它的品牌，你是为了个故仔而买。 要学多些东西，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发布型的拥趸呢，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00至1:00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咁啊，琴日啱啱有个叫风骚家庭秘笈啊，家庭里边咧，各个成员咧就好似小社会里边嘅不同嘅人咁样，会有自己嘅性格啊，咁样有时都会有啲嘅问题出现嘅。嗱，一个外国嘅妈妈咧，因为佢有3个小朋友啊，如果屋企啊多过一个小朋友咧，包括而家在座嘅两位咧，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啦，一定会有啲拗叫啊、争嘢食、争嘢玩啊、嗌交啊，甚至啊喐手啊咁样。呢个妈妈觉得哎呀好烦扰啊，成日咧成3个小朋友咧系咁。嗌交啊，争嘢，于是咧佢谂咗个咧叫做雪条棍处理方法。 咦，未听过？ 点样雪条棍咧？咁样嗱，雪条食完之后唔系支棍嘅，系有啲系木嘅，有啲系胶嘅咁样。咁咧无论点好啦，佢每一个星期咧喺一个星期日，即系叫一个礼拜嘅开始嗰日咧，就每人派10支雪条棍。 哇！收生死丑。 写晒名嘅，呢十支咧， 一 系 咬十支一齐咬，一支竹笛，二支环， 两支竹笛，二支兰，鼓掌莫之于，断之方可见 啊！原来啲语言啊，影响到外国嗰个富人嘅， 唔系啊，错， 哎呀， 系啊，咁啊，嗱，俾阿你有10支啦，写晒名嘅，唔可以捞乱吓。阿小强有10支啊，咁样，咁啊，然后每一支咧代表$1啊，咁然之后咧就好啦，你 keep 住咯噃，咁啊，当呢一个礼拜咧，啲小朋友发现有啲唔好嘅行为啦，譬如嗌交啦，攞咗人哋嘢啦，或者闹爸爸妈妈啦，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收起一支， 就收起一支，或者两支，视乎嗰个行为有几曳曳。好啦，咁如果咦唔系，佢主动执自己玩具，妈妈亦都可以咧酌情咧系再送一支，再送一支咁啊，即系有多有少，有想有罚。 鬼咪即系自己买包雪， 咪咯， 狂食食完之后自己咪咪得咯。 即系我啲印花行动，我都会啊， 你都会啊，系咪先？ 嗰啲雪条棍系妈妈 mark 咗噶，有妈妈嘅笔迹噶。 系你真系啊！我二年班，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 唔好讲， 我唔讲， 一定系啲唔可以学嘅嘢嚟噶。 唔讲， 系啊，无知啊嘛，一定啊， 系 啊，睇下我哋大咗之后变成咁， 系咯，我差过你添啊，好后悔。 因为你知咪好多个名啊嘛。 咁咧，媽媽就收尾喺網上分享，亦都有啲咧叫做教育專家都話：，幾好喎！但係當然咧，每一件事總有人贊，有啲人就話唔係咁好 啦。 有啲人就話：，咦，咁等於賄賂啫喎！即係佢為咗個金錢或者為咗個獎賞去做好咁咯。 嗰個唔係金錢啊， 係啊， 最後金錢，因為佢換翻錢噶嘛。 哦，佢換錢嘅， 換翻錢，每一支代表一蚊美金。 咁點 改變啊？ 唔好搞咁多嘢啦，直頭 cash 咯。係啦 ，cash 勁啫。 係啊， 開心好多。係 咁數啊，成沓一蚊紙，美金有咪浸浸浸浸浸。 係，我都覺得係咁樣啊。 又或者三兄妹串謀。嗱，我哋总之 一齐做好， 一齐我打你，跟住 set 图咗呢件事，系啦，再 share 翻 成人嘅世界，成人嘅世界真系污秽啊！ 系啊，唔系佢点会写得出佢就系暗黑童话故事， 成人嘅世界， 先个奶虾帽系故事，就系一个例子啊！ Listen to the music, the Doobie Brothers 嘅32度氣温，相對濕度64%，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 网上情缘。旧情人呢三个字对你嚟讲有啲咩意义呢？即使好多年过去，大家再无瓜葛，有时系咪都会谂起佢？谂起嗰几年爱得刻骨铭心、欲断难断，曾经好熟悉嘅人，而家好陌生。可能好多人嘅人生之中都有个咁样嘅人啩。你哋而家只系冷冰冰嘅 WhatsApp 嘅朋友，唔想分手之后完全唔联络，但系又揾唔到理由联络，偶尔倾几句无聊嘅事情，不多不少，唔会问私人事。分开已经有几年，不得不承认呢啲人同自己真系好遥远。今日嘅佢过得好唔好，同自己无关。有时回头，你可能会取笑，点解自己当年会浪费咁多时间、咁多心机喺呢段冇结果嘅感情上边，花光咗心机，消耗自己嘅青春，用心去谈呢段恋爱，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旧情人相爱过又如何呢？谂翻你过去，只能够自嘲一番，笑着面对呢四个字，可能都用唔着，因为而家笑唔出。曾经为佢笑过、喊过，系好系坏，过去嘅已经系过去，留低嘅一切，叫佢做辜负定系叫佢做回忆好呢？已经变得唔再重要。反正以前嘅旧情人，今日等同一个陌生人。今日嘅佢，今日嘅你，早已经不一样。 曾经痴恋，曾经分手，如今跟你又最透一种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不可以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旧情人是个道道最好偏错失的结果，怎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已想得太多，旧情人是个在脑海中 飘过的感叹号，是对。 试过，做到最后偏错失的结果，怎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意想得太多，旧情人试过，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 网上情缘，有人话旧情人的回忆是一次孤单的相逢，因为在这个相逢的过程里面只有你没有他。每一个回忆里面的笑容，每一滴眼泪都只是属于你。到底今日他在他的回忆里面会不会有你的存在，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只是知道过了几多年，在你的回忆里面，他永远占了一个难忘重要的位置。 童年在那泥路里，身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沿途谈谈爱一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愿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寒冷，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座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变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轻喊，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 从前谁曾燃亮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内逗留。 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鼓励一众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加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三五成群，骚动音乐，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啦。 好啦，听下香港电台睇大家风骚快，好快翻嚟个靓仔嘉宾啊！虽然喺我哋，你又知唔知啊？ 一句说话，咖啡不醉人人自醉。 我醉咗。 高大威猛，点解我哋阿巴黎仔揾亲， 揾亲佢啊！ 巴黎仔嚟揾亲啲嘉宾咁靓仔， 系啦， 靓 仔俱乐部， 但系啊， 靓仔俱乐部， 巴黎仔嘅颜值越嚟越低啦。 咩话？ 佢话人哋颜值低， 我觉得颜值越嚟越低，我都觉得系 特色啦， 我都觉得系。我好开心咯，个个礼拜都期待。 一男还有一男高， 系啊， 冇错， 一男子好嘅， 冇错啦。头先咧，我哋都有同我哋嘅嘉宾有讲过嘅，就系话咧。嚟緊嘅話，我哋五條問題嘅話咧，就係會爆啊！ 冇錯，改曬嘢，本來問咖啡嘅嘢，而家全部改曬。 OK， 留意留意， 我都覺得係。 十一點開始。 Hello， 大家好，我係李克勤啊！我認為一個人如果要過得快活咧，最緊要係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Happy Friday， 今日我哋陪住你啦，风骚发明提提你，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喺12:30就点唱噶啦。嗱，我一路讲嘢，一个嘉宾不停喺度影相，嗰个咧就系今日嘅靓仔嘉宾 ，Hot Tech 叶振浩， 我哋嘅专业咖啡师同埋调酒师，又要跳 break dance， 又识拉花，又靓仔，又可爱， 你个样 又好惊， 人哋就咁望，就咁望咧，以为咦，今日访问边个歌星咧，定系边间公司嘅影星咧咁样？ 喂，佢啊，你知唔知啊？佢搞到阿隔篱嘅靓妈神不守舍， 你咁样讲阿靓妈好尴尬噶， 尴尬，我先偷偷地。同佢 嗨 呀，未 见 过佢咁嘅， 系啊，几开心啊！ 第二个人啊， 搞到我哋呢度咧， 唔系， 其实阿叶振浩阿 Hotik 啊，其实你呢个外形咧系真系中意做 artist 嘅，点解你唔系做 artist 嘅？即系全职嘅演艺界啊、唱歌啊、电影，点解唔向呢方面发展咧？调酒啊、调咖啡嗰啲嘅，点解？ 我自己冲咖啡好多年，就算我之前系 几多年啊？几多年啊？ 我冲咗十年咖啡， 哇！ 冲咗十年咖啡。 你小学嗰阵时开始饮啊？ 小学都未开始饮，中学开始饮嘅，饮雀巢咖啡嘅，每一朝都饮嘅。 我哋唔讲牌子噶。 OK， 唔好意思，有一个系饮罐装嘅咖啡嘅。 咁细个已经开始饮咖啡？ 细个点解会饮咖啡？ 唔会中意饮噶，系啊。 嗰啲油奶好甜嘅，其实佢哋。 哦， 系药引嚟。 但系其实咧，我谂细路仔饮啫，就唔会中意咗做呢样嘢噶嘛。 系啦。 点解会 click 咗会中意？做调咖啡师嘅， 因为以前咧十年前咧，其实冲咖啡我都系一个好型嘅职业嚟嘅。 嗯，十年前系嘅， 系啦，我觉得哦，冲咖啡好型啊，拉花，即系觉得哇，好男神， 好靓， 系啊，男神嘅，男神嘅，围裙 都好靓， 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做到丝丝正正咁样， 系啦， 冇错啦，系啦，咁做到丝丝正正，咁似好好绅士咁样，我觉得，跟住之后你攞一杯咖啡俾人飲嘅時候，咁你佢飲嗰下其實係 好滿足， 即係我做到嘅，我做嗰陣時嘅時候見到個樣就好滿足，咁我就越嚟越中意啦。 係你個樣 杯又靚， 因為係你沖啊嘛。 唔好咁講， 你試下我沖啊，睇住你沖完你俾我， 我攞出去。你對住佢笑，佢唔對住翻你笑， 冇錯啦，就係咁嘅 分別。 係啊，咁於是你就下定心咧，就去學習啦，去報名啦。 冇錯啦，係啦。 要學幾耐？同埋要学啲乜嘢噶？如果要做一个专业嘅咖啡师， 其实 学费贵唔贵？ 学费贵啊，其实系学费贵嘅。其实我觉得，但系当然啦，其实 交學費同埋上網學其實係兩樣嘢嚟啦。咁、當然就係、交學費俾錢學咧，其實就可以問得更加多嘅問題啦。嗯、其實我好慶幸咧，我就係去學做一段時間先再去學。咁點解咧？就係、是、我喺我工作嘅過程中，我遇到好多嘅問，有好多嘅問題啦，或者有啲唔理解嘅理論啦。咁、我上網揾唔到啦。或者是不知道怎样解决的情况底下，那我先再去学呢，那其实整件事会事半功倍。 是的，因为你的基础 先实践 了嘛。 没错了，是的。 哦，你咁樣嘅啫，同一時間嘅咯，即係你喺一間嘅 coffee shop 嗰度就做緊咖啡師， 係啦， 咁跟住咧你就同一時間會走去學， 係啦，冇錯， 就再精進自己喺呢一方面嘅， 係啦。 咁如果有一個專業嘅咖啡師嘅話，係咪從炒豆開始，即係開始咧？ 係啊， 即係我哋可以知道嗰個情況係點樣。 其實分兩個部門，我咁樣講，同一個部門都得嘅，其實，但係通常會係一個炒豆師，炒完豆，然之後再 send 俾去咖啡。coffee shop 嗰度，然之後俾咖啡師沖咁樣咯，又唔係話唔可以兩邊一齊做嘅，只不過你炒到都要時間， 但係亦都可以分開， 亦都係分開嘅，係啊，普遍喺香港嚟講，通常都係分開多嘅。 頭先 Mario 聽你講咧，即係要品嚐同埋分嗰啲咖啡都幾特別喎， 係 咁咪分享下頭先你講嗰啲，即係 分咖啡豆嘅味道啊？ 可以。咁其實啦，我之前考過一個試啦，其中一個環節咧就係俾九杯咖啡你， 一個試嚟嘅， 係啦，一個試嚟嘅。咁佢就三杯为一组，三杯为一组，咁咧就要每一组入边揾出一个唔同之处，譬如其中一组就偏苦，你要试出边个系苦啲嘅， 即系三杯有一杯系最苦嘅， 系啦，咁另外一个就系、一杯系酸啲嘅，咁然之后边嘢酸啲，第三组系边杯系浓啲，边啲又淡啲，你试下分别得到咯， 分别得到嘅就系其实系要你条脷，系嘛，即系你个味觉， 味觉嗅觉都会。 啊，系、哦，有時會聞嘅， 系啦，冇錯， 好特別喎。 咁、其實也了解咗呢啲咁樣嘅，可能酸啲、苦啲，或者係個咖啡唔夠呢啲等等嘅話，其實就係喺烹喺沖咖啡嘅時候嘅呢啲就係需要嘅專業啦。係 啦， 係嘛， 咁 先至可以沖到嘅就係嗰個豆佢自己嘅特色出嚟， 係 啦，可唔可以咁講？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去買咖啡豆嘅話咧，我係覺得係黐線嘅，因為佢裡面佢話俾你聽有啲咩味啦。其實有啲人嘅話係沖唔到嘅， 係啊，係 啊，佢話俾你聽。有噶，有問啲奶味噶，冇啊，飲唔到。咁又或者就係真係有啲好貴嘅機場嗰啲咧，咁又要有翻咁上下，你先至衝到喎。哇，咁真係玩啦，但係好貴嘅。 個技巧影響啊， 個技巧會影響嘅。咁同埋嘅就係佢會話俾你聽嘅就係裡面有啲咩，我覺得有少少似飲酒。佢都會有唔同嘅層次， 其實你都好熟 嘅， 都好識好多嘅，都 生活情趣達人嚟噶。 我飲啫，但係我唔識沖嘅。咁但係作為一個咖啡師嘅話咧，所有呢啲咁樣嘅嘢，你都需要注意，你都需要注意。 係啦，冇錯。 我睇下阿葉振豪嘅一個自我介紹咧，佢話咧第一次冇學 break dance， 第一次拉花咧就拉一塊 樹葉。 係啊，咁我覺得咧啊，其實拉花嗰樣嘢咧，我真係好佩服嗰啲人，咩都拉到出嚟，係咪即係其實真係咩都畫到出嚟㗎？即係如果以學得耐嘅拉花師嚟講， 咁啊未至於咩都拉到出嚟嘅，可以類似將嗰件事圖像化咁樣， 係咪？ 係啦，即係話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個哇好蒙羅麗莎嘅一樣嘢，好高超嘅一個畫術咧？又未必得喎，但可以盡量令到佢可以似一嚿嘢。 你而家最 我對唔住，我試過飲一杯咖啡咧，嗰、那個咖啡師係拉一隻半立體嘅貓出嚟。 點樣立體啊？ 嗰啲泡咯。 哦， 係啊，我真係好正喎！你點睇啊？即係。會唔會係花巧？定因為你覺得係都係幾特別？ 飲咖啡啦，嗬，係啊，做咩又要搞埋啲咁嘅觀念嘢咧？ 起碼你都記得啦，我覺得加分㗎，起碼你到而家都記得係咪？ 但係純飲咖啡嘅人未必中意喎。 係㗎，係㗎，係 啊， 請 講下。 咁我覺得。個市場其實基本上都 分開兩種， 分開兩種啦。有啲人中意哦，即係好中意飲，真係飲咖啡啊。有啲真係會中意哦，可能打卡為主啊，中意見。咁我都當然覺得呢件事都未必一件壞事啦，係咪先？你可以令到一啲新嘅嘢俾人見到，即係可能哇，你突然之間我見到有隻貓仔好得意，或者見到比加超啊，好可愛喎，係咪先？咁有啲人中意睇，有啲人中意影。咁當然個咖啡個味道當然會有影響啦，即係話你要。如果你要對比的話，是不是？因為始終你整的時候都需要時間，咁你時間的時候，你杯咖啡會凍啊嘛，係咪？咁我哋都會即係我哋比較專業少少嘅時候，我哋會講到你啱啱沖出嚟嘅咖啡嘅情況底下，其實 佢個奶同埋個泡其實佢會分開嘅， 嗯， 即係當然啱啱沖起嘅咖啡飲同埋你擺咗三十分鐘，唔係三十秒同埋一分鐘嘅個分別都有 分別 㗎，係有分別㗎，係啦。 咁但係佢都要由你嗰邊拎去個客嗰度，都起碼都十零秒啦。 係啦，冇錯。咁有啲人中意 take away 啊嘛，係咪 take away 又得，係啦。咁你得下飲 又咁要 take away 翻屋企或者翻辦公室，咪更加變咗唔同嘅味道咯。如果以你哋嘅分別。 是啦，都会嘅，都会嘅，咁佢会变更加奶咯，咁个味更加奶咯，即系口感会唔同咗。 我哋我想问嘅就话，一杯好嘅咖啡，我哋谂嘅就系纯粹只系饮咖啡嘅，即系比如 Americano 或者系你只系饮 Black Coffee 嘅呢一只啦。如果咁讲法嘅话，譬如手冲咖啡又好或者点样都好，乜嘢系会影响到一杯咖啡佢嗰个味道噶？譬如可能讲紧系冲嘅方法、豆或者乜嘢，即系可唔可以教教？ 哇，好多啊，真系好多。 其實佢係博大精深 嘅， 好難嘅，同埋每一個人沖出嚟係唔同味道㗎。啲咖啡師 有咩影響到一杯 black coffee 咧？我應該由邊度開始講？由種豆開始講。 你係有花末節嘅種，乜嘢可以影響到一杯咖啡？ 我講個豆先啦。咁講個豆，如果講豆嘅話，其實就冇乜海角可以講啊，因為我哋去唔到。即係由農場可以講係咩係咪先？咁啊農場佢豆佢個整個過程啦，佢係曬啊，定用水洗咧，或者用物處理咧，好多唔同嘅處理方法嘅。 冇錯， 係啦。咁你去到某個位就去到烘焙啦。咁佢烘焙咁去到咩程度啦？就淺啲啊，深啲啊。咁然之後去到咖啡師嗰度啦。咁佢用咩水温沖咧？或者用幾？幾多秒咧？或者用咩度數咧？咁用咩杯裝厚啲啊？薄啲啊？咁你個口感上又會唔同啊？咁至於最後啦，咩叫中意咧？咁其實好視乎 呢個就個人啊， 係啦，即係好似講緊，我中意飲啲淺啲嘅豆嘅，淺啲嘅豆係乜嘢啊？淺啲嘅豆就係可以會酸啲啊，個會一個好香嘅香味啦，花香味多啲啦，咁如果 似茶多啲嘅，係 有少茶感味喺後邊啦。咁如果你深啲嘅話咧，咁好可能苦澀味多少少啦，咖啡味多啲啦，或者朱古力嘅味、dark chocolate 嘅味好多啲，係啦。咁所以有時好講，覺得哇，我呢杯咖啡好酸啊！咁可能佢未理解到我呢個酸嘅係咩酸咧。可能有時候其實我哋講沖咖啡咧，其實有少少關心理學嘅事。 點解咧？ 點解啊？ 係啊，點解咁講？譬如我擺一杯咖啡喺度，如果你飲咗先。一個第一個飲咗，我覺得呢個唔好飲，啲好酸啊！咁其實會直接影響到第二個人感官， 佢就會覺得酸嘅。 係啦，就會覺得好酸，係啦。咁所以其實我沖咖啡其實係好個人，即係飲咖啡其實係一件好個人嘅事嚟嘅。係啦，即係我哋都好少會飲完先大家會分享，即係唔會係飲嘅時候就會分享咗。 哦，唔怪之每一次佢都問我就係你中意飲酸嘅，我唔中意。咁跟住佢就係 啦，冇錯， 就會揀多一啲嘅就呢啲，我一定唔會沖俾你嘅啦。我唔怪之佢一定會問你先啦。 冇錯啦。 咁有冇一啲嘅方法嘅話嘅就係你沖一杯咖啡嘅時候就咁樣個位係冇死嘅，即係例如譬如可能水温係一定係要80或以上，或者係即係幾多 gram 嘅豆咁樣，會唔會有一個 standard 嘅？ 即係大部分人都會喜歡嘅。 又或者咁系啦，安全范围咁样冲啊，应该都冇死噶啦，咁样嗬， 即系几腰尖尖嘅人都会觉得 OK 嘅，有冇一啲咁样嘅指标？ 或者比较容易接受嘅？ 其实佢基本应该咁样讲，其实我哋本身都有一个嘅比例嘅，即系譬如如果我哋讲紧 espresso 啦，即系平时我哋饮开即溶咖德龙咖啡，其实我哋嗰个比例系会系二水一份。即可能我用15大約啦，大約15 gram 嘅咖啡粉，咁我用30 gram 嘅水咯。因為如果呢個係全世界都係 全世界都係都係咁嘅， 即係最簡單最容易入手嘅係基本功係啦。咁我喺之間呢樣嘢再慢慢做調節咯。 哦， 咁你話安唔安全？其實未必一定安全嘅喎。 水温咧？水温有冇㗎？ 水温都有嘅，水温其實我哋主要最少。有啲人以前平時啲人講到90啊， 係咯， 九十 around 92左右。咁其實而家有啲人去玩到可能85再低啲啊，因為都係因為咖啡豆嘅情況，我哋再去做調節啫嘛。 點解啊？點解要用低啲嘅温度啊？ 低啲嘅情況咧，我哋唔會令到杯咖啡佢萃取嗰個温度太多。因為如果一個咖啡豆佢嗰個接受嗰個温度太高嘅話咧，佢會令人好苦。咁我要因應翻個咖啡豆。而做翻一個唔同嘅講法， 即係高温啲佢會苦啲噶， 高温啲苦啲噶。即係譬如，但係唔係另外一個講法。如果我係 淺炒嘅，即係可能啲咖啡豆淺色啲嘅話咧，咁、我用翻高温啲嘅水。如果淺色啲，我用翻低温啲嘅水，咁我可以輕柔啲攞翻呢個咖啡味出嚟。 呢個咖啡嘅世界真係博大精深啊！學多好多嘢啦。喂，今日都有啲問題咪問我哋㗎，答半後。 有啊，好緊張啊，好期待啊，好期待啲問題啊。張紙 啊！好，翻嚟我哋繼續嗱，電話號碼1872388，想點唱可以打嚟俾靚媽。 彼此终需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散场那些牵挂，呼气直至创把气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半天让身心悲伤的歌，翻播再翻播，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战歌，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 的治愈疗程啊，三二六气温相对湿度67%，一路戒备相对仍然悬挂，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海有涌浪，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嘅，吹和至清劲嘅西北风，高地及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所以呢个周末大家要小心啲啦吓。初时雨势较大，下个礼拜初及中期天色会明朗翻啲噶啦。11:30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电话号码就18723888，可以打嚟准备十二点半点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率领代表团访问东盟三国，他在马来西亚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提到，香港是世界与内地的桥梁，东盟国家可以利用香港走进中国大市场，合作的方方面面都很大，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亦都是在一国两制上给香港独特的优势。李家超说，东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亦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发展潜力无限，会利用此行推广香港，开拓商机。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贸易中心，亦都是解决商业纠纷和法律争端的区域中心，这些都可以服务东盟。香港现在亦都有新发展，包括会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以及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李介绍话，随着国家与东盟经贸关系规模逐年扩大，香港更加要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加深与东盟的合作和经贸往来，巩固自身的窗口作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三个东盟国家，目的包括巩固他们继续支持香港加入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随团的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黄英豪说， RCEP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实际就是逐步降低货物关税，促进地区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对于香港来讲，能够早日加入 RCEP 非常重要。今次的行程亦都促成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和香港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当中包括不同范畴，例如港交所与印尼证券交易所的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金融市场的发展等。随团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说，这些备忘录牵涉不同公司的签署，内容包括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等，亦都显示香港和这些东盟国家的全面合作。天文台说，杜苏芮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监测，杜苏芮的中心在朝早9:55前后在福建晋江沿岸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每秒50米，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指，今日是台风影响的核心时段，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将会出现狂风暴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江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当局警告需要警惕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亦都要防范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超强台风杜苏芮已经减弱为一个强台风。在上午11:00，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24.7度、东经1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入福建和江西内陆，并且逐步减弱。杜苏芮已经在福建晋江市沿海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未来一两个钟之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今日天气仍然酷热，但与杜苏芮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亦都会在今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晚至到听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骤雨会渐转频密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测。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海有涌浪，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吹强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23点，系升179点，总成交金额57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9升1.16，腾讯控股349.2系升5.4。 美团139.9升3.3，阿里巴巴96.05升6毫，比亚迪股份270.2升3.8，小鹏汽车83.6升2.6，盈富基金20.34升2.2，李宁45.8升2.7，友邦保险78.1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40.79，瑞士法郎0.87，加元1.322，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775，系跌115，港金报18,190，跌2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79美元，卖出1,9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顾先提翻你，由于预计高铁内地的路段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今日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潮汕厦门一带的车次，以及是个别来往深圳北的车次是会取消。另外，未来几日内地段的列车运作可能都会受到台风影响，乘客请透过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跟进消息。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封路情况，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的第四五线是临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向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以及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即时被拘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陈家洛，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入不同公司型机构的网上服务，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么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 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大家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打嚟咧系点唱，唔系攞飞住吓。有啲人朋友误会咗，今日打嚟系一阵间十二点半点唱1872388。今日我哋嘅专业靓仔咖啡师就系 Hot Take 嘅，叶振豪，扭下扭下， 耶，豪仔。好、oh, 好啦，头先讲咗好多咖啡嘅专业知识之后，到你呢就问下我哋啲问题，睇我哋识唔识㗎喎。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杀咗边架不落。 冇错。 老师嚟。 写猫字你写。 乜嘢啊， 你写猫字。 我冇写猫字。 已经准备好第一题。 我写个一字。 好好。 我准备答你。 第一题。 OK， 我觉得呢你哋啲咖啡嘅知识程度都几高。咁我觉得第一条呢条问题应该难唔到你哋。 唔系佢咋，我唔识㗎。 我哋应该 OK 嘅。好啊，第一条问题喽。Flat white 啊，同埋 cappuccino 有咩分別咧？ 你有冇答案嘅？ 梗係有啦，有得俾我揀嘅，係同埋 cappuccino。OK， 睇唔到啊！哇，佢裝啊，佢話張紙， 因為佢張紙係少透透地明嘅，係啊。 俾你折翻， 唔會睇嘅，唔會睇嘅。係你講 ，Flat white 同埋 cappuccino 有咩分別？ 好 A， 冇 A 噶。 哦，我哋講啊， 你直接答嘅咋，好簡單啫嘛。你 係奶為主。 奶为主 ，OK， 你觉得咧？ 呢位梗系奶为主咯， 系 啊 ，cappuccino， 我唔识啊，我跟佢。 cappuccino 斋啡， 会唔会系个就系咖啡同埋奶嘅比例？ 咖啡同奶嘅比例啱嘅， 一定系咖啡同奶嘅比例系咪？ 奶重啲， 系啦，奶重啲就系 flat white 咯。 已经答咗啊，答翻咗一半啦，咁我帮补充下另一半啦。 哦， 其实 flat white 咧 ，flat white 就系奶为主啦， 嗯， 系啦，咁 cappuccino 其实泡为主啦，即系其实我哋嗰个。我用咩量度咧？嗰個奶泡為主，我基本上個奶泡多啲。flat white 通常有啲人就可能得翻0.5 cm 或者再少啲，或者冇嘅，係即係主要奶同埋啡。cappuccino 有個口感就多啲咁樣。 同埋 flat white 唔使落糖咯，算唔算啱？ 唔算啱， 你可以嘅其實。 我自己咧，有啲人我以前翻工嘅時候，有啲人話：喂，咖啡唔應該落糖噶。有啲人話啦，咁我自己覺得但我中意落糖。即我身為一個咁多年嘅咖啡師，我好中意落糖。 黑咖啡落糖，定係你講緊嘅奶啡落糖？ 奶啡我一定要中意落糖。因為會更加好飲。 但係 對唔住，我想問咧，啲人強調一定要落啡糖，其實啡糖同白糖加落咖啡係咪有好大嘅分別？ 即 brown sugar 會有嘅，有嘅， 有嘅有分別 嘅。白糖咧，因為始終佢有 精製咗， 精製過啦。咁黃糖咧，佢味道會更加 natural， 更加自然。 哦， 因為有一杯 以前喺 咖啡度 舊嘅茶餐廳，邊會有咩啡糖啊？係咪都係一包嗰啲 白糖？一包俾你啦， 冰糖 係冰糖油，搞耐啲咯。 蔗糖。 冰糖嘅匙羹就得，可以慢慢搞 嘅。就講緊係泡嘅嗰個分別。 係啦，冇錯。 又會唔會有人同我講嘅就係話，其實係唔同嘅地方嘅話講嘅同一樣嘢，但係個問題係個名唔同啫。即係例如喺澳洲 flat white， 咁但係可能喺意大利嘅話就叫做 latte。有冇分別嘅其實係 latte？ 其實latte 其實佢解嘅意思係奶啦。 係啊，喺意大利講係奶啊嘛。 其實 飲奶嘅嘛。 呢個年代 flat white 大家應該知道都有同一個語言喺度噶啦，因為始終你網絡上你啊，但係 this is flat white， 係啊 ，this is cappuccino， 要咁講。 我第一次睇 flat white， 其實我乜嘢叫 flat white？ 但係佢哋話喺澳洲嗰邊就係會咁樣叫咯。 大家都有啲 Americano 話 black coffee。 Black coffee 同 Americano 係真係有分別嘅喎， 係咩分別？ 原文記錯， 係真係有分別嘅喎。 好正講， 其實 Black White 同 Americano 個分別喺邊？係分 係 Black White， 唔係 Americano 同埋 Black Coffee。 Americano 同 Black Coffee 個分別就喺個做法度。 點樣做法啦？邊方面？係 啦，其實 Americano 咧，其實喺好簡單啲嚟講，就喺美國做出嚟啦，係咪？ 個名叫咩？ 佢成件事好方便，因為佢哋要發光球快啊。咁其實佢就落咗 espresso 先，攞咖啡先，先再落水。而 long black 咧 ，long black 就係落咗水先，先再滴啲咖啡喺個面度。咁你個分別喺邊度啊？咁飲 表面睇咧，其實 Americano 咧就唔係 Black Long Black 咧，佢個你見到佢表層係有層咖啡油脂喺上面，因為佢冇俾 Americano 咁一夜沖散曬咖啡嘛。 我以為佢洗得唔乾淨 嘅，係啊，唔通啊，唔通啊！你見到Long Black 其實有陣黃 油 黃色 油 喺度嘅，係靚嘅 Long Black。咁可以飲咯， 哦， 係 原來咁嘅，好， 下次可以懶醒咁啦， 係啦，冇錯啦， 好啦，第二條， 好第二題咯，都係簡單嘅，你知唔知道本身咖啡豆你見得多啦，都係啡色黃色噶啦，咁佢本身佢一果實嚟噶嘛， 係咩色嘅？ 咩色嘅咧？紅 色。 犀利犀利 ，OK 啱嘅啱嘅，呢条应该系最 B B 翻， 系啊呢条好好系啊 ，OK 识噶大家都 系啦。 咩红你使唔使问啊？ 咩 茄红定粉红啊？ 鲜茄红， 茄红 系啦。咁咧 惊咧， 惊咧嗱，一系俾你转态问啊， 拜人嘅秘密， 唔记得边个 Brian？ 咁你继续啊，你继续。 保护证人走 啦，系啊，两条都出事噶啦。 唔緊要，第三四五條開始有啲難啦。OK， 哎呦， 好啦， 第三題， 我想問咧，嗱 ，espresso 啦，大家知咩啦？即係一杯濃縮嘅咖啡啦，同埋 hand drip 即係手沖， 知道 呢兩款咖啡，邊一個嘅咖啡因含量係高啲 ？espresso，espresso， 係， 我都係，呢個 espresso， 呢個 同埋咩話 ？sorry， 同埋手沖咖啡， 手沖咖啡。 咁我估另外一個啦，手沖咖啡。 哦，係你啱嘅，係手沖咖啡啱嘅。 我呸！ 唔得，你改答案，你改翻個問題，就翻我 espresso。 因為我飲完 espresso， 我係會暈噶。 係啦，冇錯。 濃到我覺得黐線。 其實咧，手沖咖啡個咖啡因濃度係高過 espresso。 espresso 點解？ 點 解啊？ 我係用一個用時間嚟做量度。 哦。 你明唔明啊？你 espresso 我哋冲可能大约25至30多秒左右，其实手冲嘅时间可能大约我哋会用2分钟、分半钟以上，至到3分钟，约莫呢啲时间去冲。咁其实佢用佢个水同埋有咖啡个接触嘅时间更加耐，越耐嘅时候咧，佢萃取嘅嗰个咖啡因就越 多， 系啦。所以其实你饮，其实。Espresso 只是一个幻觉嚟嘅，觉得哇好苦啊， uh-huh. 真系好浓啊成件事，其实只不过是那瞬间嘅嘢， uh-huh. 但其实如果你要提神咧， uh-huh. 其实是可能饮啲贵嘅包啊， uh-huh. 手冲咖啡是会醒神过 Espresso 哦，即系萃取嘅时间 系啦，冇错， 耐啲， 冇错啦， 好，好啦，下一题， 第四题，嗱，你哋有见过？賣咖啡的地方啦，咁你咪呢一包一包嘅咖啡豆嘅，長方形咁樣噶嘛， 實嘅成嚿磚咁， 係啊，成嚿磚咁樣噶嘛，有啲係，咁你有冇印象佢上邊咧？佢每一包豆上面有個窿窿一個片，嗰個片係有咩用咧？ 俾你聞下啲咖啡豆個味咯。 No， 呢一個咧，呢個客人即刻拋佢走，一定咁做。 我知。唔系，我觉得佢有时佢叫你闻呢一度噶，就是、你不过净喺度咁揿包嘢， 即刻攞把扫把，即刻 因为唔准闻噶系嘛，系咪意思咁？ 可以闻，但系唔可以揿。 你赶人走啫， 讲 唔系啊，我唔得，你要收翻 呢个咖啡。 我知，将嗰啲咖啡豆，你话啱啱炒咗个咖啡豆，其实需要有啲个时间，要俾佢将啲氧化碳、 排放， 所以嗰啲窿窿其实系俾佢 通 风。 系啦，冇错，入翻嚟。翻嚟，冇错，冇错啦。 你撑我 系啦。咁嗰件事咧，嗰块就叫后嗰样嘢咧，其实就系单向嘅排气阀。 单向 即系佢 咩叫单向啊？ 即系佢里边出嚟， 里边出嚟啫。系啦，就唔会有空气入去嘅。 但系我揿佢咪得咯？ 系啦，咁其实揿呢样嘢其实系唔好嘅。 哦， 即系 翻 佢 走。你可以闻，应该闻到嘅， 但系就唔好揿。 因為如果你不是去那些即係 coffee shop 啦，你去譬如 supermarket 度買嘅話，佢真的用呢個位嘅時候咧，佢會寫住有一張嘢嘅，就話叫你咧 sniff here， 系啦，咁你闻呢一度啊，咁就可以闻到里面嘅。 But not pressing， 佢都讲嘅，即系唔好揿啫，系闻就可以嘅。 佢冇写俾我就冇 pressing， 冇呢句嘢喎。但系如果咖啡冇呢句嘢喎， 但 系 如果 噏啫喎， 但系如果咧，你去你超市买 ，OK 冇问题嘅，我都冇问题嘅。但系如果去到 coffee shop 嘅时候咧，见到呢个情况咧， 人哋就会唔中意啦。 死啦！我经常咁做啊，唔怪之佢哋个样望我。 因为咧，如果因为其实咧啲氧气有啲咩用咧？虽然佢话系排放啫，其实佢残留，因为佢有空间咁，有空间噶嘛，一啲好胀其实。其实啲氧气其实间接其实系俾佢。保護住佢咖啡原有嘅風味， 如果你撳走曬就會失味㗎。 係啦，當太多嘅時候，慢慢排放出嚟。如果佢一嘢走曬，佢啲味就會走咗咯。 啊，我想問你咧，如果譬如話你真係買一包，佢咪有個最佳期限嘅？如果過咗嗰包咖啡，係咪真係唔飲得抌咗佢？一定因為變味 定係有冇期限？即係譬如過一個月都仲得，會唔會有啲咁？ 我想呢個 clarify 一下先。佢咖啡期限其實係咪寫嗰、那個佢炒日子定係咖啡期限先？ 期限，即係佢咩意思咧？佢會變壞啊？定話唔好飲啊？ 定係只係唔好飲啫，淡咗啫？定係直唔好啦？會飲壞人？ 定係你冇見過？你可以話冇見過嘅。 其實 你 都係 rose， 唔係啊，真係噶。如果你講緊佢自己炒嗰啲嘅話，佢唔會有個咖啡期限㗎，係咪？ 通常嚟講，你見過咖啡期限係幾耐？ 唔係我唔記得啦， 你咪講街面賣嗰啲啊，即成嗰啲啊，包包嗰啲， 咁梗係唔好買啦，咁咪唔好飲啦，出面買噶嘛， 梗係冇嘢啦，我收翻。 即係如果你超市買嗰啲，如果超市買嗰啲，咁梗係唔好飲啦，因為可能嗰啲係。 哦，佢加咗嘢喺里面嘅。 我唔会死先咯。唔会死先咯。 得啦，咁 但系系 OK 嘅， 死不能复生。 开啲活仲有一条噶， 有拉屎条， 反屎条都有， 拉屎嗰条，拉屎嗰条。 反眼头先， 唔会死咯。好，拉屎一条啦。咁其实咧， 终于拉屎啦，好咯。 啊，其实咧，我哋而家。有啲你哋去 coffee shop 啦，飲嘅咖啡咧，其實係叫精品咖啡啊嘛， 係。 咁其實咧，你有冇去過茶餐廳飲過咖啡咧？ 有。 齋啡有冇飲過咧？ 有。 係啦。其實咧，茶餐廳嗰個咖啡咧，大家知唔知道有冇分別？ 有。 同精品咖啡嗰啲咖啡 有冇分 別？分別。 我唔係好明你嘅意思，即係嘅，你會話係嗰個味道？咖啡豆， 咖啡豆，知唔知有咩分别？ 哦，有咩分别啊？ 平啲咯， 平同埋系杂杂崩崩嘅碎嘅咖啡豆咁样咯，系啊，精品咖啡你冇可能比，系啊，系啊， 贵啲咯，嚟一蚊讲紧九啊几蚊一杯，百几蚊杯都有啦。 人哋饮冰滴噶， 我觉得有时茶餐厅咖啡咧有啲酸味 啊，系啊，酸啊，系啊， 酸啲咁嘅好似。 仲有啲咩感觉？你去茶餐厅有咩感觉？ 系 有咩分 别？ 个味系唔同，系啊， 浓咯， 浓咯， 我觉得系啊， 啱啊，啱啊，啱啊，冇错。其实咧，我哋平时而家喺精品咖啡饮嘅咖啡豆咧，通常系叫 Arabica。你有去一间连锁店有个 percent 咁样咧？ 有， 系啦，佢哋用即系我同埋大家。普羅大眾用嗰啲咖啡都係用係叫 Arabica， 咁、其實而家茶餐廳用嗰啲咖啡叫 Robusta， 咁、其實有咩分別呢？其實佢哋生長地方唔同啦，同埋、其實係平啲嘅，好似你啱啱咁樣講，茶廳飲咖啡好特別酸啊，特別苦，係嘅，係冇錯，就係佢哋嗰個特性咧，就係、特別有一個好尖鋭嘅酸，同埋有一個好強嘅苦澀味，係啦。咁、而我哋而家好普遍喺咖啡飲嘅咖啡豆咧，就係精品咖啡咧，佢有一個好靚、好柔和嘅香氣啦，好柔、好靚嘅酸、好靚嘅酸啦，同埋佢控制 好靚嘅酸， 好靚嘅酸係真係好靚嘅酸，係啦。即係譬如哦，有啲咩酸啊？蘋果酸啦、 okay. 或者有啲環保嘅酸啦、或者有啲 即係酸得嚟都仲係比較容易接受嘅， 係啦。即係所以係 balance 嘅，係啦。咁、或者仲有所以佢哋入嗰個分別就會唔同咯， 價錢都唔同啦， 價錢都跟相對 身價都唔同啦。 茶記嗰個杯係膠杯透明啊嘛， 係啊係啊，係啦。 咖啡室嗰啲係好靚啊嘛， 冇錯。 OK， 好， 冇錯。 獎知識，喂，正啊今日嚇，多謝曬，喜歡咖啡嘅朋友都會更加喜歡 啊，係啊， 好嘢， 多謝曬， 掌聲鼓勵， 多謝，多謝。 祝你早日开自己嘅咖啡店， 好多谢 老板， 等你哋过嚟， 好啊， 摆我个私家杯喺你铺头， 冇问题，俾你摆， 人哋摆自己支酒喺度咁样啦，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马先生。 借得百合集多久？无望，无奈，无奈，最后布满青苔。 仍坐到佢看硬化，其实要送走吧，只怕给你知道仍会被骂。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 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今天叫 Miss You Goodbye， 快乐中午12点钟。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乐人啊！记得我哋一翻嚟咧，就会有呢个车路的士同埋大半游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系18723888。下昼天晴酷热嘅，我哋都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呢个周末天气都会不稳定嘅，因为听日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咧，雨势有时系较大嘅。十二点钟啦，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嘅车路的士啊，潮潮同我哋咧讲讲今个礼拜车路方面留啲咩咧。而家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啊，提提大家点唱嘅号码就系18723888。 车路的士， 欢迎乔姐， 欢迎乔姐， 大家好，我又嚟啦， 嚟啦嚟啦吓！今日礼拜咧，阿乔姐有个特别嘅话题，之前不过都提提大家，因为咧呢一个咧二通行咧已经系越嚟越多嘅隧道会要采行咗啦，咁啊红隧开始咗啦吓，咁啊再嚟紧咧就会喺呢个东隧啊、西隧啊，全部都慢慢咧逐个阶段咁样实行噶啦。 冇错啊，所以可以俾翻多少少资讯大家啦。咁其实阿大佬头先都讲啦，两条海底隧道都会实行噶咯。 嗯。 咁大家记埋个日期啦。咁西隧咧其实八月六号开始行噶啦。 嗯。 东隧咧系八月二十七号开始实施嘅，咁到时咧全部都系用 eToll 噶啦，咁我哋嘅 AutoToll 咧就到时喺嗰两条海底隧道冇用噶啦。咁、 嗯、 但系咧而家呢一刻咧，其实咧仲有五条嘅隧道都仲系用紧我哋旧式嘅 AutoToll 嘅，咁话埋俾大家听先啦。咁有大老山、大榄、香港仔隧道、西隧、东隧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呢刻。大家如果諗話，誒、欸，我不如走去 cancel 咗舊嗰個 AutoToll 又早咗少少喎，咁唔好而家做住，因為仲有幾條隧道都仲需要用嘅，可以留多一陣啦。咁、 嗯、 都有聽眾咧，其實都私信問我嘅，咁其實就阿發發啦，咁都多謝佢提出嘅。咁、嗯、佢就問啦，喂，咁唔係我哋到時 cancel 嘅時候，咁點算啊？咁因為譬如我唔知道大家個處理方法啦，我 AutoToll 我自己咧其實用銀行自動轉帳嘅，咁、 嗯、 我低過500蚊佢就扣數，低過500蚊就扣數。 我都係。 咁有啲人就用 credit card 啦，咁我哋都要谂翻啦。咁其实我哋到到一日，我哋唔用个 AutoToll， 咁点处理咧？要 cancel 嘅时候可以点做咧？咁其实都叫做简单嘅。咁我哋到到一日，我哋 要 cancel 嘅時候，其實就通知翻 AutoTo 話俾佢聽，我哋唔用，咁就 OK 噶啦。咁、 嗯、 但係咧都會有餘額喺嗰度噶嘛。 冇錯， 因為佢係每一次我自己就係500咁樣去攞嘅。咁、 嗯、 到時個餘額咧，咁 AutoTo 咧都會去退翻俾我哋嘅。咁、 嗯、 就需要少少時間啦。咁佢咧就通常個慣例就係8至10个星期，佢就會將嗰個餘額用支票形式去寄翻俾嗰個用家嘅、 哦。即係你有37.4咁樣。 係啦，剩翻嗰啲佢就會寄翻佢俾，剩翻幾毫子咧、哦、就可能佢會蝕俾你啦。 支票。 係啦，冇錯。咁所以到時大家記住啦，咁我哋去到所有隧道都用曬呢個 e-toll 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 cancel 呢個 auto-toll 噶啦。 咁頭先我都同阿潮少討論嘅嗰個叫劃一收費啦，咁啊叫做都唔可以話劃一嘅，有啲隧道劃一，但係西隧型會比較個水平。都系高啲嘅，咁大家亦都留意迟啲嗰个确实嘅资料 confirm 咗，再同大家讲。 冇错啊，咁到时初步咧，佢就会先行633啦，即系西隧收60蚊。另外兩條海底隧道就30蚊，咁、 嗯、 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咯，可能、希望可以睇下到時啦、嗯，最尾階段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再公平啲咁樣去處理呢一件事啦？ 最好嘅就係三條隧道係劃一收費啦、嗯，其實你咁先至真係真真正正可以嘅就係、是、分流 啱啊，因為其實 最終你希望可以達成就係咁樣 啊嘛。因為其實唔淨止香港咧，其他好多海外國家都係啦。咁呢啲叫民生基建嘅嘢嚟嘅，咁、 嗯、 其實嗰個水平既然都係政府嘢，冇 錯。 可以平啲俾大家一齐去用咧，咁大家翻工放工都要过海噶啦、嗯。 如果真系划一，我相信嗰个疏导更加大下。 系啊， 咁而家行咗二通啊，你两位觉得点啊？我觉得真系似乎系塞嘅次数或者嗰个严重程度低咗嘅，即系流畅咗嘅。我自己觉得。 实际嘅行驶感觉系点样咧？我朝朝都做咗一个即系实测、啊，你自己， 我 实测咗啦，好怪。 咁、嗯、其实今个礼拜咧，因为我哋其实都有个新嘅塞车 definition 出咗嚟噶嘛，架、嗯、车向前行就唔塞噶啦嘛，叫做。咁我自己又试下，咁我对于我嚟讲个分别大唔大先？咁我自己本身 auto tow 嘅，咁我就会系过，譬如由九龙过香港，我会点做咧？靠到最右边啦，一路向前行，咁其实就好快，咁其实就已经去到个收费亭噶啦。原来而家呢一刻咧，唔系咁样样啊！我第一日行嘅时候，发觉原来我哋行翻最右手边嘅时候，原来系塞车塞得最犀利嘅位嚟嘅、嗯，因为佢系要连续系叫 merge 一路 cut 线 cut 线 cut 线 cut 翻去中间靠左嗰边，原来佢要 cut 3次嘅 吓， 系、嗯、啊，咁所以其实原来靠最右手边，即系以前 auto tow 嗰边，其实系最 慢， 系啦、啊，最慢嘅，因为佢一路夹夹夹夹翻咗过去左手边嗰边。咁、 嗯、 所以咧，其实对于我哋可能用开 auto tow 嘅用户嚟讲咧，时间反而调翻转系耐咗嘅，系、 嗯、 啦。以前讲 紅隧 太快咯，系啦，红隧、嗯、红隧过香港方向， 因为我好少用红隧，咁我就觉得只要狮子山隧道就系 OK 嘅，即系而家流畅 冇错 嘅。 系好嗰边好明显，狮子山隧道反而系 因 为 佢一早已经将所有嘅车系啊拉直晒，咁佢就好多啲水马，有好多啲嘢，我已经分开晒嚟噶，因为你冇啦，同埋你入咗一条线嘅话，你系过唔到隔离。 冇错，大家唔好多心啦， 就冇咗嗰啲咧，啲人好衰啊！去到咁上下就先至 jam 过嚟咁样嘅，佢就冇呢件事发生 咯。咁所以其实都好咗嘅，咁冇咗以前红隧啱啱喺嗰个叫 auto tow 同正常线之间，突然一部车截住晒三条线嗰种情况，而家真系完全冇呢种情况发生啦。 好啦，咁今日阿潮先带嚟嘅话题都系关于 电车有关嘅， 电车 系 咁，大家会觉得我哋电车究竟系插电好啊，定系换电好咧？ 有咩分別呢？差電嘅就係而家我哋會見到啦、嗯，譬如可能你去到有某個停車場，咁跟住你就停低，人哋跟住咧就插佢咁樣揸電啦，係咪？ 咁又快又慢咯， 係咯，有快差同 埋 有慢。 我未試過啦，但我諗要個換電嗰個 process 複唔複雜咧咁樣。如果你有換電嗰個複，嗱，譬如換胎，我即係我嗱。揸咗咁多年啫，我未試過一次自己換胎，我真係未試過。我覺得個複雜程度都幾辛苦嘅， 同埋牽涉埋安全性啊。 係啊， 換胎其實真係嗱，我揸咗咁多年車，我真係唔建議大家自己落手換嘅，因為你諗啊，嗰啲螺絲啊，其實你上得實唔實、 嗯， 其實用幾大力去上個螺絲有準則嘅嘢嚟嘅。我哋如果斷股喺路面，自己上粒螺絲都行 後 飛一陣 碌 出嚟，咁點搞咧？即係我 碌啊！呢個真係叫做 我先舉手，我信。唔過我自己啦， 你都換過，你都未換過， 我未換過啊！ 我真係唔夠膽。 你支架車都係啦，我成日都經過跌 翻落嚟 啊！因為呢樣嘢真係嗱，譬如積架車又係啦，其實大家要積起架車嘅時候，即係可能大家個車尾真係有呢個工具擺喺度俾大家備用嘅。 有， 但係咁，我諗相信問翻大家，可能喺邊個位置積起部車， 嗯、 可能好多聽眾真係唔知道應該點樣嚟，即係應該用邊個位置先可以安全地積起部車、 嗯。 其實都已經有學問嘅、 嗯， 每一部車係一個指定嘅位置，你要將嗰個積放喺邊一度先至可以， 唔係求其懟個位㗎。 你如果求其懟，真係可以好危險一件事嚟。 我最近咧係換一啲嘅鈴啦，車型嘅鈴啦。咁、嗯、嗰、那個我睇佢應該係個學師嚟嘅，佢啱啱想積起擺咗入去㗎啦。那個師傅話唔啱唔啱唔啱。褪翻前少少咁樣，啊、就唔係立亂嚟， 唔係立亂嚟㗎，因為佢講緊咧個受力嘅位咧喺個車個底膽嗰度啦，其實係有一個特定嘅位置。咁、 嗯、 車咧，譬如我哋一摸摸嚟，如果用手摸，其實已經 feel 到㗎啦，有一個位係一個凹位嚟嘅，佢、 嗯、 就係俾你喺度積咯。你前啲後啲，其實你可以積得起部車嘅， 唔會爛嘅、嗯，不過可能唔係咁好咯。 係嘅，長遠計啲幾個問題嘅，因為佢個唔係受力位嚟㗎嘛，你可以熬咗部車個。抵嘅，咁所以千祈唔好亂咁嚟，唔、嗯、知嘅話真係揾翻專業人士去做呢兩樣嘢。 咁講翻頭先啦， 換電， 複唔複雜嘅咧？個換電， 換電係點樣一回事咧？ 換電真係好輕鬆，好輕鬆。原來咧，其實而家喺國內啦，喺、 嗯、 德國啦，咁其實有啲歐洲國家已經開始有換電嘅電車喺市面上面行緊嘅啦。 嗱，我又拆開少少，你嗰啲電我唔知點換啦。淨係換而家汽車裏面嗰嚿電咧，即係放你嘅收音機又放你嘅車嘅咧，嗰嚿電我都唔夠，我都唔夠膽換。係啊，所以我見嗰啲師傅幫我換咧，好簡單，零兩零嘅螺絲托走佢，擺翻嚿嘢，拍翻條鐵，好似好簡單。 係啊， 但我都未試過。 但係如果講緊嗰嚿電咧。已經可以電到飛起噶啦！ 係咪即係插過江龍嗰嚿嘢啊？ 插過江龍，即係都係嗰句，又係唔識嘅話，千祈 唔好立亂 電，千祈唔好掂喎！如果唔係，否則你一掂掂落去就玩啦 ，barbecue 啦！ 我有時好驚喎，咁因為我要攤翻著架車啦，咁咧但係咧佢因為磨蝕咗啊，我睇唔到邊度係正邊度係負， 唔好搏。真系唔好搏， 我就打俾个师傅，师傅教我咯。佢嗱，如果不过如果你唔啱，唔啱会点啊？会烧咯， 烧咯，冇嘢嘅会烧咯， 惊啊！ 系啊，所以对唔肯定嘅话，真系唔好试嗰样嘢，因为电佢属于都高压电嚟嘅，即系如果电亲嘅话，系好严重一件事嚟嘅。 咁电车嗰嚿电嘅话， 电车 嗰 电 咧，我哋而家讲呢嚿电咁样， 嗰嚿系细电，我哋直头系讲紧电车爱嚟发。电俾个 engine 去行嗰个大电池， 嗯、 原来而家都有得直接换噶咯。 但系佢嘅体积有几大啊？ 四至五百公斤， 嗯、哼 公斤喎、 啊， 系、 嗯、 啊，即系因为嗰个系一架电车里边数一数二最贵嘅部件嚟。 咁自己点换 啊？ 系啦、 啊，玩啊！ 咁大家又谂啦，嗱，我先问一下大家，觉得而家我哋譬如用电车，香港好常见嘅充电桩，大家知唔知道佢插电系需要几耐时间先？ 人哋话半个钟得， 半个钟头 系啦，快插半个钟至一个钟，系、 嗯、 啦，半个钟咧未插得满嘅，咁、 嗯、 插去到叫满嘅时候，差唔多成个钟噶啦，慢插，譬如屋企嗰啲慢慢插咧，可能真系讲紧六至八个钟先至搞得掂， 即系差唔多半日噶咯， 冇错啊。咁、嗯、大家觉得而家科技去到咁先进嘅时候，我哋换一粒电池要几耐时间？大家可以估一估啊。 即系你讲车嘅电啊？ 车嗰嚿大真系大电，成嚿满咗出嚟， 十分钟， 十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嗯， 啊，小强 都系十分钟， 十分钟。嗱，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啦，我哋播一首歌嘅时间，佢已经换完啦。 三分钟啊？ 三分钟左右。 但系你嗰度咁重咩？四百公斤点换啊？ 咁其实系点样样咧？原来咧系有啲车厂咁喺国内啦，喺欧洲嗰边，其实已经有换电站出现咗噶啦。譬如而家咁讲啦，国内好普遍嘅。佢而家有1500多个充电叫换电站，就全国都有噶啦，公路上面又有，市区里边都有， 专俾电车换 电 嘅。电 车换电嘅，咁佢点样样咧？佢原来嗰个原理就喺个充电站里边，佢大约有21片电池。 嗯， 咁佢咧就一路帮嗰啲电池充咗电啦。咁、 嗯、 你任何车去到，即系佢嗰个牌子嘅车去到，已经系可以直接换噶啦。 嗯， 咁样咧，佢而家个统计啊，每一个呢啲充电站，每一日大約係幫到400多部車換電嘅，好犀利嘅喎。咁佢一路換一路差，一路換一路差，就基本上一路發生。咁佢個充電站裏面咧全 AI 嘅，而家講緊嘅係啦，透過好多嘅 CCTV 啦。咁我哋揸到架車入去充電站裏面，其實眼見。得四隻嘅啫，咁喺个天台嗰度挂住咗四隻个落头，就望住咗，已经做到量度咯。 嗯， 再加 AI 嘅 laser 嘅雷达， 嗯， 咁样咧，咁架车去到嗰度只系需要揿掣，咁喺外面揿一粒掣，我架车嚟到啦，咁个充电站就开始帮你去运作。你揸到门口之后点样咧？喺架车嗰度再揿一粒掣。 咁就所有嘢全自動化咯。架車開始倒後，自己褪咗入去嗰、那個叫換電站嗰度裏邊啦。咁一個平地嚟嘅啫，你褪咗入去，撳掣，我已經入咗嚟啦，話俾個換電站知道。咁、嗯、嗰個地下係點樣咧？即刻將你部車又唔係下陷喎，佢會幫你部車褪歪少少，拱、嗯、前少少、嗯，左右都可以拱喐你部車嘅。跟住咧就完全係 100% 啱曬位嘅嘢嚟㗎啦，係講緊直頭咧，因為你諗下，佢都要叫做扭螺絲啦，都、嗯、要褪咗你個電池出嚟㗎嘛，係、嗯、基本上係零誤差嘅情況底下發生嘅。 個電池喺邊度㗎？ 喺個車底。咁佢點樣咧？佢會將你架車稍微升高少少啫，嗱車轆依然掂地嘅、嗯，可能講緊係升高咗兩至三寸左右嘅位置啫。跟住佢咧就嗰個換電站，成個地下就會打開咗、 嗯、 全部機械自己走出嚟噶啦。跟住咁樣咧就一個嘢托咗喺你個車底嗰度，就即刻扭螺絲扭成啦。 唔係人走嘅， 唔 係 人走，全部 AI 全自動發生嘅嘢嚟噶啦。咁、 嗯、 對準曬所有位置之後，成個你個電池喺個車底嗰度就 甩 出 嚟， 跟住就佢就會點樣咧？又唔係褪上嚟褪走，攝翻落地下， 嗯、 先褪咗埋喺耳邊先、 嗯。 另外一嚿全身充滿電嘅就褪上嚟、嗯，直接就吸上去，扭翻螺絲， 扭翻螺絲就走得啦。 係啦，咁而家人哋咧就計一個計時啦，就睇佢需要幾耐咯。真係播一首歌嘅時間已經搞掂，三分零鐘。 哇，三分零鐘， 全 快過入油啊！而家入油都未必得 啊！你諗下，我哋如果前面有一部車等緊入油嘅話，咁其實可能三分鐘以上。 快過入油嘅。 對唔住，我想問咁收費咧，收費又點計啊？ 好嘢啦！嗱，佢呢一個 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啊，係咪先？若果唔係嘅話，我再買個電車，我為乜嘢？ 佢呢個廠去到目前呢刻為止咧，一個月係包四次免費嘅換電嘅、 嗯， 即係只要你揸到去換電站嗰度，咁基本上一個月四次，你用多四次，每次就180蚊咯。 但佢呢個 package 係 for 幾耐啊？即係你買完架車之後， 永久， 永久㗎， 係啊，永久啊。所以佢而家係國內啦、德國啦，另外仲有少少歐洲嘅國家用緊呢樣嘢，大家係一個市場陰物嚟嘅。點解？尤其是長途車嘅話，你諗下平時揸長途車電車嘅用户其實已經知道㗎啦， 係 佢一路好驚個續航力睇住你，因為你講緊行高速公路咧，電車係冇時間俾佢自己喺中間再生產嘅、 嗯， 只不過係一路我哋所謂扣血咯、嗯，你一路睇住支。電池包一路跌到自己驚嘅，咁、 嗯、 但問題啦，佢而家呢一個概念就係咩呢？你高速公路上面根本上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啦，你當佢一部油車咁樣嚟揸，揸到下一個換電站的時候，你拍入去三分鐘已經幫你換一嚿新嘅上去，你已經又可以行得咯。 嗯、 但係一個新電行幾多公里度啊？ 一樣都係400多公里， 咁、嗯、都夠曬啦， 夠曬有突㗎啦。咁所以你諗下，我哋如果講嘅一路都仲係靠充電嘅話。咁其實你快極都要半個鐘九個字啦。咁、嗯、你諗啊，大家可能一車四個人，其實全部人就齋等噶咯喎。而家佢呢一個換電嘅概念咧，其實就可以真係好似以前我哋傳統車咁樣咯、 嗯， 就可以好方便啦。你揸到邊度，你只要有下一個換電站，你計翻好、 嗯， 去到嗰度直接換就搞掂啦。 嗯，可唔可以理解嘅就係呢一個其實就係某啲嘅就係電車嘅一啲車廠佢哋嘅即係啲提供嘅誘因，令到你換嗰一架嘅電車。 係啊， 係啦、 啊。所以其實咧，電車車廠係佢哋有 投 放好嘅配套嚟嘅、 嗯， 因為你全國而家係講緊呢一刻千五個嗰啲站啦，其實佢一路計劃喺嚟緊去到2025年左右，佢會 double 咗呢個數量。咁、 嗯、 其實真係緊有一個站喺你左緊嘅啦，每一個地方都會有，咁樣你咪完全唔需要擔心咯。跟住亦都可以慳咗，譬如嗰啲所謂換電啊，甚至乎爭電槍嘅時間咯、 嗯。 因為好多時咧，其實電車面對咗最大問題咧，唔係有冇得俾你充電，即係唔係有冇啲充電站喺你附近。而系你去到咗之后， 等几耐？ 你都仲要等，你等前面有可能一部车，定系几部车已经喺度等紧咧？咁、 嗯、等又唔得， 系啊！你唔等又冇电，会行唔知自己行唔行到下一个充电站。咁、 嗯、 所以呢啲就系而家面对嘅问题咯、嗯。或者甚至乎，因为头先都问到嗰个价钱问题啦。咁佢而家国内讲紧你换电，如果真系去到你要俾钱换，系用多过四次180蚊。 嗯， 但系如果讲紧你部车又系。全冇電嘅啦，你要插電插翻滿佢，130蚊左右咯， 嗯、 即係會有呢一個差別。 都比你入油平好多啦。 係啦，比入油平好多好多。 即係你如果相比你入油汽油， 但 就算佢比較翻其他牌子嘅充電，佢慳咗時間之餘，佢貴少少咯。咁、但係亦都比油入油係真係平太多啦。我意思係， 少少一個少少科學家嘅問題，其實點解嗰個電池唔可以？因為曾經我哋有講過嘅，就話我哋自己而家嗰啲汽油車嗰啲電池啦，佢就唔使擔心㗎。如果呢一路揸嘅話咧，佢會自己充電嘅，即係只要你喐架車，你明白我講咩嘛？佢就會自己一路充電一路充電嘅話，即係所以有時咪話開咗個燈嘅就跟住我死啦，唔記得咗熄啊！佢唔驚啊，你自己一路揸架車揸長途，咁佢自己咧就會充電嘅，即係自己會充電翻嘅。點解唔發生去發明一嚿咁樣嘅嘢， 其實 去應用喺我哋嘅電車度咧？ 而家呢刻咧其實有嘅喎，其實我哋每一部電車咧，佢都有一個叫我哋regen 啊，即係佢重新自己產生， 重新自己產生電力。 咁佢點樣嚟嘅咧？喺我哋踩比力剎車嘅時候，咁佢透過嗰個熱能啊，嗰啲轉化，其實佢已經有啲熱力可以落得翻嚿電力可以落得翻個電池嗰度嘅，已經發生緊嘅。但問題始終都有佢係唔夠多，即係靠部車自己呢一樣嘢係。唔夠多，尤其是一上到高速公路嘅時候，根本上係冇機會俾佢再去重新電力添，所以嗰個電就會去得好快咯。電車喺個高速公路上面， 因為講啲舊式電池咧，都唔係永遠得噶，即係當佢舊咗之後咧，其實佢都唔係好差得翻。 壽命去到某一個位之後， 都 已經都 會掛。 有人話係一個迷思嚟嘅，係冇呢件事嘅添。 有少少啦， 有少少咁多， 但唔可以靠曬。 冇錯啦， 非常好，多謝曬潮潮帶嚟最新嘅汽車潮流啊。OK， 下個禮拜再見。好啦，时间去到12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啊，32度嘅温差，湿度64%，翻嚟咧半个钟头就交晒俾大家，因为就系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18723888。好啦，而家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嘅代表团正喺马来西亚吉隆坡访问。李家超同官员朝早到当地一个市集嘅餐厅食早餐。李家超品尝家乡多士同海南茶，又话喺市集嘅餐厅食早餐，回想起小时候。他今日行程包括参观企业以及与商界交流聚餐，预料傍晚会见记者总结行程。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三个东盟国家，目的包括巩固他们继续支持香港加入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随团的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黄英豪说，RCEP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實際就是逐步降低貨物關稅，促進地區貿易投資和人員往來。對於香港來說，能夠早日加入 RCEP 非常重要。今次的行程亦都促成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跟香港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當中包括不同範疇，例如港交所與印尼證券交易所的合作備忘錄，推動雙方金融市場的發展等。隨團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說，這些備忘錄牽涉不同公司的簽署，內容包括金融、貿易和專業服務等，亦都顯示香港和這些東盟國家的全面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午分別同來華出席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開幕儀式，並且訪華的圭亞那總統阿里以及格魯吉亞總理加里巴什維利會面。與阿里會面的時候，習近平表示，中國正是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將會為圭亞那發展和中圭合作帶來新機遇，認為阿里此行對推動中圭關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與加里巴什維利會面的時候，習近平說中格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雙方政治互信牢固，各領域合作成果顯著，雙方要共同努力在新的起點上推動中格戰略夥伴關係更好發展，為兩國各自發展復興提供助力，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正能量。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十二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5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入福建同江西内陆，并且逐步减弱。杜苏芮已经移入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今日天气仍然酷热，但是与杜苏芮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亦都会在下昼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晚至到明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今晚渐转吹西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4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63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8升1.06，腾讯控股349.6升5.8，美团140.1升3.5。阿里巴巴95.8升3.5，比亚迪股份270.4升4元，小鹏汽车83.35升2.35，盈富基金20.3升1.8，友邦保险78.15跌5仙，李宁45.8升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38.61，瑞士法郎0.87，加元1.325，人民币7.157。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2142点，跌748点。港金报18190元，系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59美元，卖出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想想，他们过得好，自然就不会告你了。 许总，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看来你这方面还未想清楚。咁你就慢慢喺度谂啦。 你要去边啊？你唔好抌低我一个人喺度啊！王总，王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系10几岁开始食烟。前2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5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 嗰个 moment 我系最丰收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丰收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丰收快活人，最后半小时咧就系点唱嘅时间嘅。咁、电话里边咧已经有位朋友等紧噶啦，吓，听听佢电话先。Hello， 喂， 黄先生， 你好， 黄生你好， 系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接通咗啦，系点啊？ 你而家身体点啊？ 系啊， 好翻晒啦，系咪？ 好精神啊，把声点啊？ 系啊，一颗寂寞心。梁继章你好，开心微笑李丽蕊你好， 你好你好， 有晒铺排啊！ 马小强先生先生， 喂，真系好嘅，好有亲切感， 系啊，黄生好嘢，佩服佩服， 亲切感。 你一听我称呼你就知我几时开始听你， 系啊， 知道啦， 真系好有亲切 感啦， 冇错，真系有，真系有，真系， 嗯嗯嗯， 系啊。 你问翻我头先嘅情况咧，我用一段少少嘅说话讲俾你哋听啦， 好 啊。有一个人 book 咗间服务式公寓，原因是因为他要切除肠癌。当他住咗两日普通房嘅时候，谂住好快可以退房啦。谁不知公寓嗰边要逼他转去贵宾房，贵宾房嘅房名咧就系 ICU。佢喺贵宾房里边咧住个梦幻世界里边游游荡荡，去到第四日嘅时候，佢终于凭着佢对太太同埋一对 twins 女儿嘅思念。成功咁逃脱，转翻去普通房，再过咗两个几星期之后，就成功退房啦。 嗯， 好， 讲完啦。 黄生，呢、這个请问系咪寻找快乐故事嘅极短片？ 肯定系啊！哇，你呢个真系可以摆星期五 早上啊！ 极 短片啊， 极短 片，好感人。同埋咧，我必须要赞你就系、是，你要提埋。太太俾你嗰种嘅鼓励啊，即系呢一样嘢先系一种嘅亲人之间嘅最大嘅力量啊！ 黄先生而家真系精神满满啊，抢我饭碗 系、嗯。其实咩你讲啊？ 其实我都系琴日先出院啫嘛。 哦， 今日把声好精神啊， 系 冇问题、啊。 咁当我太太同我讲翻我昏迷嘅时候咧，真系靠佢嘅。 嗯， 太太叫咩名啊？ 喐嚟喐去，太太叫 Flora。 Flora， 佢而家唔喺你身边啊？咪听佢。 佢佢唔喺，行开咗，系啦。 哦，你记得叫佢听翻。 嗌佢听噶啦，系，我而家同我药俾佢大家食噶啦。 喂，你同阿 Flora 讲啲说话，同埋其实一对仔女都系嘅，因为大家真系家人要担心啦，同埋佢就要互相扶持啦。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好， 我好多谢佢对我嘅关怀咯，尤其是喺我昏迷咗几日，太太过嚟嘅时候，佢不断喺我耳仔度讲嘢啊，令我即系帮我安抚我情绪咯。咁好多谢佢哋，而一对 twins 亦都好孝顺，好生性，所以我将呢首歌送俾佢哋听啦。 好， 其实好有福气啊， 系啊， 系啊，系咪啊？ 系啊，大难不死， 嗯，咪系咯，所以我咪就系咁嘅意思， 得噶啦， 冇事冇事， 系啊，冇事啦， 一啲都光晒啊，继续健康， 在康复嘅路上嘅话，要继续努力吓， 冇错冇错， 嗯。 Okay， 我哋支持你， 好多谢你电话吓， 好 嘅， 拜 拜， 好啦，另外有啲朋友喺网上都写咗啲文字嘅，有个叫 Sam 咧，想点咗俾公司嘅同事 Jesse 听，咩知道佢咩？我因为佢早排噶啦，佢点唱金州打风 咩？知道 咩？即系咩？ 唔系因为佢之前嘅呢个点唱，知道佢今个礼拜打风差啲，就可以唔使开网上会议，所以点唱咧一只歌俾佢听，祝佢身体健康。上个礼拜打风嗰次嘅点唱，我冇读到，话我哋咁，所以宝帮你读翻嘅。咁另外有位朋友咧，就系叫做 Irene， 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我加拿大嘅妹妹咧？佢喺六月翻香港探亲，啱啱翻咗加拿大啦，希望送首歌俾佢哋听，身体。喺健康嘅黄生，同埋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有呢一首歌曲。张伟健，身体健康。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

每個 family 派出個代表組織嘅歌唱比賽噶嘛。咁、我派出我老公就係唱咗一個嘅《愛拼才會贏》喎。點知我又冇講俾佢聽佢生日。我諗如果係講咗俾佢哋聽咧，啲評判咧可能加分，俾佢有少少獎品贏咗，佢就冇咁失望啦。 啊，佢都輸咗啊！ 好啊，變咗佢有少少。 下次你揾我哋做評判啊嘛， 你揾馬小強 傻豬豬 同、你一齊唱嘅贏梗啦、 啊！你哋咁好， 你真係你講俾我聽 嘅。其實我老公唱得好好啊，我自己覺得嚇。 咁唔緊要，你自己上翻咪得咯，你錫翻佢一啖咪得。 佢唱歌你有冇跳舞啊 ，Minta 伴舞啊嘛？ 我边想要点跳啊？跳乜、啊？ 我即刻帮你编只舞。 系啊、哎，真系失败。我就帮我另外一啲 friend 就伴舞喎、 啊。你冇搞错啊？ 咁我覺得其實佢唔係嬲佢輸咯， 係咪先？ 係啊，我覺得係嬲你唔識做咯。 係啊， 係啊， 你錫翻佢多啲啦。 豐富啲，再煮翻俾佢食。 係啊， 梗係要啦。 係啊， 你咁講，我今晚就去買。 好， 係啊 ，OK， 好。 嗱，你煮咗之後嘅話，你要影翻幅相之後 send 翻俾我睇 啊。 係啊，以正 作實， 冇錯， 係咪先？ 係啊，煮嘅過程 我最叻都係買斬料買外賣嘅啫喎。 得 理，我唔理。 然之後落啲菜蒜嘅喎。 我唔理， 總之親手煮好嘅嘢啦， 一定要呵翻佢。 係啊，咁不過今日你都專登打電話嚟點 唱， 可以， 可以， 繼續 加油，因為有病痛嘅，咁希望佢都係長命百歲咯。 好， 好嘅，冇事， 繼續開心快活，好嘛？ 咪得咯，係咪？ 耶！ 多謝 Minta， 多謝 Minta， 多謝你嚇。 呢首《愛拼才會贏》數碼歌曲送埋俾上親愛嘅朋友們啊！點唱嘅時間係到一點鐘。 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爱拼才会赢，好啦，我马上听下一个朋友嘅电话嘅，系咪 Irene 姨妈妈啊？喂喂 ，Hello， 喂啊， 你好， 你好， 喂，你好啊， 妈妈， 系啊， 系啊，好。 我咁同我上次我妹咧，爹哋姨姨咧，佢打个电话俾你哋 啊， 所以咧， 姊妹 佢叫我试下咧，打翻俾你哋，咁样倾下偈咯。 咁就乖啦，系咁你今日咁倾咩？ 今日啦，系啊，伦伦姨丈咧生日啦，帮我祝佢生日快乐咯。伦伦 姨丈， 系 好多姨妈妈， 即系 姨丈长， 姨丈长系伦伦咁啲double， 我哋 阿婆婆， 我哋屋企系咁叫噶， 啊温馨啊， 系 啊。 叫 Danny 姨 丈 丈咯， 你 讲 Danny 姨丈丈啊？ 哦，好得意喎！ 生即系做医生， 咩话 咩 话？做咩嗰个咩？ 上次我妹话有个长医生就系我老公 Stanley 姨长长， 姨长长 ，Stanley 姨生生就系 Stanley 姨长长， 系啦， 姨长长系家庭医生啊？记 得我啊？ 咩嘢啊？ 我咧1999年打个电话俾你哋， 你好惊啊 ！I mean 姨姨，你吓死我！ 1999年，梗唔记得啦。 因为台中咧大地震，你哋咧有个节目就叫我打翻电话咧报平安。 哦， 系我即系嗰个我嚟打噶 ，Ivan。系啊系啊，就系咁啦。我俾翻我俾翻咗嚟啦。 哇！ 你隔咗好多年先再打嚟， 喺边度翻嚟啊 ？Ivan。 我喺台湾翻嚟， 系 冇啊，因为唔敢再打，我惊拍丑嘛。 惊死啊，傻猪猪嚟 嘅，得闲打嚟得啦。 Irene 姨姨傻猪猪， 唔系咯，得闲就打嚟啊，知唔知啊？ 好啊， 激气啊 ，Irene 姨姨傻猪猪。 咁你仲想点嘢俾边个听啊？有冇啊？其他 仲好一坛，又系一大坛人咯。 讲啊 讲啊 讲。 我老公啦，Stanley 姨丈丈啦，咁啊。 做乜走音 ？Stanley 姨丈丈。 可以啊。 仲有咧，仲有 大仔啦，咁我大仔叫 Daniel， 8月9号咧就系生日。 你唔叫 Daniel 傲傲嘅？ 你哋啲回音啊 ！Daniel 仔仔啊，佢系 哦 仔仔。 跟住我仔仔老老即系 老 咪肥啦，即系细佬啊。 系知道知道。 咁咧就Amy 姨姨啦，天君然啦，跟住就我妹妹啦 ，Debbie 姨姨啦， 又点解俾佢？ 咁啊，佢个仔咧，阿 Christopher 咧，9月5号生日，跟住阿 Brandon 仔，即系第二个细仔咧，就系9月11号生日，系咯。咁啊，跟住五仔啦，叫五仔啦，跟住六仔就左撮舅父啦，同埋佢哋啲小朋友 ，Jack 同埋啊阿妹妹。就阿姨姐姐，即系我妹我弟夫系啦。 你究竟有几多兄弟姊妹？ 七个嘛， 好多啊，六个 系啊， 六个啫咩？系啊，我记得阿爹。 你 记 得叫佢哋逐个听翻，知唔知啊？ 知道，跟住最紧要咧就系我妈啦，阿妈打啦，我叫我叫佢妈打嘅，咁咧就身体健康啦。 上次阿 Debbie 姨好似又叫佢妈妈听住， 好啦，喂，咁啊，送晒俾头先嘅人听，好唔好？ Ivy，你有冇俾钱钱啊？婆婆食嘢啊？ 哦，有啊，呢样有，佢收咗，不过唔会记得噶啦。 好啦，多谢 晒， 多 谢晒 ，Ivy 打嚟，拜拜， 跟住开心， 多 谢晒，好啦，另外 Loretta Yan 咧，我祝 Peter 家姐7月31号64岁生日，祝佢。早日退休，多谢几位主持嘅，咁歌曲咧就送俾你啲只，你都记住今个礼拜 ，yes， 我哋放我啦， 哎呀，我书包咧， 等得你都冇带今日， 哎呀，系咩？ 好啦 ，Happy Friend 啊， 拜拜。